远去记忆，发现民族智慧。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不是立新。 话里话外，心直口快，您没听错，这不是立新，这不是立新。 你要疯啊。 对，这是于浩正在替班直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立新呢，作为一个老同志、老资格、老前辈，但又一样啊，人家要不断的学习，这不吗？人家这是算博采众长去了，都学到点什么的名啊，他跟大伙儿在汇报。今天呢，您就听小老于我给您读报吧。啊，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咱们还是照例啊，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咱们一块儿聊着说着，一起品着啊。另外呢，这个立新的老主顾们啊，不能老这个看着新人不理啊，多多发来一些短信，咱们一块儿唠一唠，挺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新华网、人民网共同关注的头条，也就是。畅想改革发展主旋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重要讲话。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这都是习大大原话啊。于浩呢，借用人家原报道评论的一段话，正是。改革是永无止境的探索，发展是未有穷期的实践，让改革成为发展的开路先锋，增强改革创新精神，提高改革行动能力，我们一定能激发蓬勃力量，驱动中华号巨轮驶向更加广阔的发展水域。说得好啊，这没一句是我原话，我的原话就是还得在不断学习中去提高吧。咱们再来看一看新华网的报道，环保部说了，东北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恐怕将会持续到14号，也就是这周的周六。咱们回头看一看啊，从这个11月6号开始，受到不利气象条件和污染排放的影响，咱们东北地区持续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哎呀，预计从今儿到周六这几天呢，主要城市区域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不利，受供暖期污染排放影响，东北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中度至重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仍然是 PM2.5。 针对本次空气重污染过程呢，环保部门已经要求了啊，相关地区得密切的关注污染的形势，全力做好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采取减排限行的措施，尽最大的可能减轻空气重污染的危害和影响。最近我刚才也是看网站哈，哎呀，有100来位这个沈阳的市民朋友带着这口号在重度雾霾天当中是夜间暴走啊，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和心情呢？咱们各有各的理解。那么针对这次的空气重污染，新华网紧接着设了这么一问，问的是应急预案呢？说的是沈阳啊，这么重度的雾霾污染，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数值应该达到1400了，是吧？很可怕。我有朋友在那边说，赶紧吧，谁能来救救我呀？都不行了啊！这得算上是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了。政府相关部门理应启动应急预案，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一级预警发布数小时之后，建筑工地却顶着停工禁令继续施工，环保局官网瘫痪将近2小时。看来应急预案成了摆设了，假的，污染有可能因此而加重，民众的健康将会受到威胁。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谁又该对此负责任呢？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责任应该归咎于施工单位等等这些弱势者身上。不过某工地的工人说了，说我们并没有接到停工通知啊，就连这个沈阳市环保投诉热线12369的工作人员都说，他们也只接到了上午启动重污染天气二级响应的这个通知，对何时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我们不知道啊。既然不知道有指令任务，那么落实就无从谈起啊。 对不对啊？根据这个沈阳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沈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试行，沈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教育局啊、公安局、环保局、建委等等多个职能部门呢。而在沈阳市政府、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教育局等单位的官方网站之上，记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关于此次雾霾的预警信息啊。沈阳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说我们通过这个官方微博沈阳环保及沈阳本地的电视台、报纸发布预警了，相关微博记者确实查着了，至于电视台和报纸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啊，应急预案行动虚设的根源在于预警发布的不畅。正如一位市民所说，说什么呢？我也没关注环保局的微博，怎么我就能知道启动了应急预案呢？哪怕你给我们一条提醒短信好不好呢？不是说你微博发我不关注行不行？合着你意思怎么着？我所有沈阳人市民都得关注这个微博号才行吗？不是那样啊。民众没有收到预警信息，难免被弄个措手不及，对不对？但是倘若没有污染防护知识，即便收到了预警信息，那也还是会招架不利。这对话对。污染天学校是不是停课了？孩子可不可以不参加户外体育活动？这多少与平时的宣传工作有关系，实际上却取决于应急预案的一个执行的效果。环保部曾经明文啊，要求各地当发布最高级别的雾霾预警的时候，要采取一切强制性的减排措施，包括大型户外活动停办、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等减缓空气污染。许多地方都制定了实施的办法，措施不可谓不具体，要求又不可谓不严厉。可是结果呢？前天的沈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冬天雾霾天气多发期，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不能够让应急预案形同虚设，更不能够拿民众的健康当了儿戏呀、啊！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好些朋友过来打招呼，4903的朋友，这是老朋友哈，每回来都捧场，想死您了啊！声音好听，心肠热。4395说，我中午好，您中午好啊？他说我听着您大胆播，我认真听，为你叫好，点10000个赞，火。这赞多了后头。另外2926的朋友说了这个根据咱们这个雾霾情况的一些评论和意见啊，只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之前出现过 APEC 蓝什么阅兵蓝，下一个蓝什么时候出现，咱们也盼着吧。一段间隔片花还有这个简单的短信平台交流之后，那么继续跟于浩来这个读报。我们来听一听京华时报的分析，到底是什么让一些官员生不如死？话说这么严重，可是这里头有人命。那乡广西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肖文孙七巧落水，尸骨未寒。这边乡湖北这个恩施州财政局局长王金维又在家坠楼身亡。公开资料显示，王金维现年50岁，2006年10月任中共建始县县委书记，2011年11月调任恩施州财政局当了局长。虽然没有直接联系啊，有没有直接联系很难说，但是媒体在报道王金维致死的时候，确实也援引了恩施日报11月3号的一则消息，说的是10月28号，湖北省委第三巡视组向恩施州委反馈了入住8个月来的巡视情况，巡视组共向州委移交反映州管干部问题线索是24件。另外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就在王金维坠楼身亡的前一天，他被宣布停职。因停职而死之说毕竟仍属猜测，是吧？王金维到底缘何坠楼，当地的官方还没有公布原因，至于会不会公布，能不能据实公布，还有待印证。一些地方对官员非正常死亡原因的讳莫如深，公众一向是领教了的啊，譬如说曾经有个时期啊，凡是官员自杀无一例外都是身患抑郁症，但这显然不能够使舆论信服啊。最近则如柳州市长肖文孙之死，当地对于死因也是不着一词。 官方越是讳莫如深，舆论的表情越是意味深长。虽然说啊，腹诽死者不厚道，对不对？但是缺乏令人信服的死因调查，只能把一些官员的死亡交给猜测和联想，这是不是更不厚道呢？在这方面呢，公众舆论的判断无非在于两个层面。头一个，所谓好死不如赖活，当官员非正常死亡成为一种现象，公众就不免偏于相信里边必有一些个生不如死的考量。第二个，一些地方听任舆情复返，也要保守这个官员的死因，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些官员认为生不如死呢？又是基于何种考虑，一些地方罔顾舆论回避官员的死因呢？这些问题不会因为官员离世而一了百了，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恰恰显示出来生者对于生命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呀，在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分析上，公众舆论的解读也许难免失之偏颇，对于死者呢也未免不公，但是一些地方的沉默或者是回避则是更大的不公平与不负责任。唯有直面死因，才可能真正减少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无论如何，作为一方的官员死于任期之内绝不当视为私事，官员非正常死亡已经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了，对于死因的沉默与回避则更属反常。对于王金维之死，期待当地啊能够直面舆论的关切，据实公布包括死因在内的全部的真相。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话里话外，于浩替班读报进行时都说真相只有一个，小老于替班的真相也就只有一个，就是立心不在。那位说你不废话吗？嗨，重要的事情要反复的说，反复的问。比如说新华网的提醒正当好，说的是血拼还需擦亮眼，警惕双十一的那些假象啊。这句话按理来说应该叫血拼还需擦亮眼，我是为了啊，上口听着有那么点讲究意思，不是不认这字儿啊。每年双十一都是网购的血拼日，但同时也是假象丛生时。什么假货品呐、啊、假促销啊、假折扣啊、假信用啊、假销量啊、假维权，种种的假象是防不胜防。今年的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出了防范措施，监管部门也发出了消费警示。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些有助于保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啊，但是呢，要根治网购的假象痼疾啊，需要从监管协作、大数据打假等多方着力，也需要消费者擦亮眼睛，并且积极维权。货真吗？价实吗？买买礼假象多呀。双十一因为半价折扣等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网购的热情，零点抢购啊、秒杀呀、买买买呀，几乎成为了网民狂欢节。然而每年的双十一巨大的成交量的背后却隐藏着种种假象，这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报道。假货品先来说，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一直是消费者啊这个抱怨网购的最大的槽点，双十一更是这个问题的集中爆发点呢。那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显示，监测正品率只达到了 58.7%。国家质检总局在去年双十一之前，针对网络销售的儿童玩具、服装、鞋啊、背包、提包、小家电开展了产品的质量专项抽查，经过检验，问题产品占到26.1%，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啊。另外再来看假促销、假折扣，每年双十一啊消费者呢都会发现有商家先虚抬专柜价之后再降价。啊，折扣备货很少，另外优惠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根据天猫方面的表示，今年截至11月5号，累计已经有20000多个双十一商品因为价格问题被删了，取消参加双十一活动的资格。再来看假信用、假销量，根据信用等级啊，销量排名下单是不少的网购族规避上当受骗的一个常用的办法。对吧？你看谁卖的多，卖的多就证明买的多，买的多里边有人眼睛就好，不上当的就多，对不对？可是每到双十一，虚假的交易刷单呢，啊，刷好评啊，恶意炒信的等等行为是大行其道，原本客观的信用评价 大量的注水，反而成为了吸引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一个陷阱。然后说你看我这个货我卖出10000来件这个月，好嘛，你看那这么多人买一定是没问题啊，我都省了操这份心买，结果哎那是假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什么呢，假承诺假维权。电商产品维权本来就难，双十一血拼之后遇到问题要维权呢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吸引消费者，一些个电商平台呀、网店呢就大肆的给这个承诺，什么承诺，包退包换，这你放心了吗？但是您注意，这是虚假的承诺和维权信息，等到真碰着问题，承诺维权都成为了泡影。那么于浩对于双十一而言还不算很感冒，是说实在的，但是得回家盯着点那个啊败家媳妇，哪有败家媳妇，是不是，别瞎说，我得告诉他啊，败点真货不算败家，是不是，要是败了一堆假货回来那才叫真败家。不过呢，一双慧眼不是那么容易就练就的啊，光靠消费者自己不行，所以呢业内专家认为啊，面对种种网购的假象，消费者个人您得擦亮眼睛，电商平台要把好关，政府监管要更给上力啊，跟上网购物快速发展的步伐，你这个玩意儿呢你两方面你得协调一下，运用互联网加什么大数据等等工具吧，创新监管的方式。听一听，说到底啊又是监管二字。另外其实来说，您看我做节目，包括我自己也听电视节目啊、电台节目啊、看报纸啊、看杂志，老叫擦亮双眼，这话说的我自个儿觉得没劲。但是有一节，朋友们，这个擦亮双眼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得看，确实因为这个事儿啊，怎么来讲，有监管方面，也有确实我们自己买的买家这一方面图便宜，首先来讲这是个特别错误的东西，另外你对于你自己要买的东西是不是了解，哎，什么叫货比三家，哪个叫真正的研究它，你只有这样精打细算过日子，你才能够少受骗，对不对，咱们多了解这方面知识，你好比说电子产品哪个好什么叫不好啊，哎，这就咱就知道怎么买，对不对，你差不大差不差，你再便宜便宜不了太多，真便宜成那样那就有问题，对不对，老要感觉图了个便宜去买东西啊，这个心态咱们来说就是擦亮双眼第一步，先把这个心态摆正，对不对，另外确实有的时候他别的东西更监管不上了，咱只能自个儿管好自个儿，这东西其实说来啊也挺无奈。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毒棒。 嗨， 你看了吗，6554朋友又夸我了啊，又听读报了，可高兴了，就愿意听，你看说声音有磁性，有声有色，还有亲切感，哈家伙这什么词儿都往上用，说的我脸都红，反正各位也瞧不见啊，哈哈哈。接下来是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报道，说的是什么呢，不动产登记对于楼市影响有限。从昨儿开始啊，咱们台呢也报道这个事儿了，北京市正式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16个区县的市民新申请办理的将不再是过去的房本了，是不动产权证书，另外呢原有的房屋土地等等这个权利证书啊继续有效，遵循着不变不换的原则，权利不变动，证簿呢不用更换，目的是各地的不动产登记工作正在推进当中，哎，目前呢，什么叫目的，就目前来说这个不动产登记工作正在推进当中，有网友认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目的呢就是要更好的保护不动产权权利人的这个合法财产权，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哎，您那是看对了。网民有一位叫杨东升说了，原有的这个分散登记啊，由于各部门的登记方法、技术规程等等不一致，很容易导致各种不动产权利的重叠啊、漏登。由于农用地啊、是林地啊、草地的定义内涵在各个部门它不太一样，就容易导致这个登记的时候啊，权属呢界限就不清楚。实施统一登记之后，哎，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可以被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啊。另外来说呢，不动产登记制度出台对于房价的影响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是网民顾云昌说的，他说不动产登记制度并不直接影响房价，只是会对以它为基础的房产税呀、遗产税呀产生影响，完成登记还得时间，房产税遗产税的征收办法也尚未形成， 另外网民叫严跃进表示，不动产登记制度并不是为了打压房价，而是理顺现在各类不动产的权属关系，将对明晰和保护产权、便利和保障交易产生重要作用。那么也是呢，为后续建立住房长效机制打下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长远的意义要大于短期的意义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北京时间的11:48，咱们进条广告吧，啊，稍后见。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 6-5-4和我讨论，说你这么买东西，这么琢磨着买东西，是不是忒累了？对，但是咱刚才说了，是不是有些他就有假货呢？你如果说真是能做到了这个市场被监管的，好家伙，没有人敢卖假货，谁愿意那么去啊？费那个劲呢？经常我说前一阵我要干嘛了？换个眼镜。哎，我说怎么没有那个牌子的眼镜啊？这不能说牌，要不然有广告嫌疑。各位您得理解啊，这个牌子很有名，是一个数码产品的品牌啊。大伙儿就说，对，你看你这个想法，这个心态就代表出来什么呢？因为这个品牌或者什么东西，首先来说它没有什么假货，而且呢质量被认可，然后呢它做的东西呢，它可以代表了一种时尚，代表了一种潮流，代表了一种这个标准。如果多这些产品，或者说我们周围的产品都是这样的话，那谁愿意去那么去琢磨去买东西呢？谁愿意讨那个累呢？您说是不是啊？另外看看这个2782的朋友说我老于读报比较好，没京剧，他给的多。这不是没京剧好，我主要是不明白，你知道吗？其实我挺喜欢京剧的。怎么讲呢？因为我和立新老师，我们俩一个办公室，他平常放京剧的时候对我也有一些影响。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长大啊，也听一听，可能没他理解多，但是我就怕放不着正地方，你知道吧？其实来说，咱们这个京味读报节目啊，它受欢迎呢，也是因为你看，在北京这么一个城市，有一些保留下来的、传承很久的声音，其实挺好啊。那位说你这就行了啊，我表扬你两句，你不知道怎么着了，是嗯，这个不放京剧，搁这扯闲篇呢也不成，咱们抓紧读报啊。各位网民的这个分析，刚才咱们听了，头头是道，对不对？下面来说一位演员的评说。啊，新华网的报道说的是陈道明拷问文化失觉，泛娱乐烂剧本，上市潮没教养，说都什么呢？咱一条条给您捋啊。先说泛娱乐，难道没有炒作就没有收视吗？电影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和产物，是面向大众的精神产品，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然而在陈道明看来，当前的这个泛娱乐化正稀释着影视节目的文化价值。一些编剧和导演在开拍之前从未考虑到影视作品的文化价值，而是呢只问两个问题：有人看吗？有钱赚吗？哎，这是赤裸裸的在赌博。更有甚者呀，开拍之前也不问剧本什么内容，不要什么情怀内涵，而想方设法的找话题，干嘛呢？炒绯闻呢？陈道明回忆说，一位电视台收片负责人说了，演员不会演戏没事，剧本再烂无妨，只要有绯闻肯定就有收视率。除终端之外啊，在剧本创作啊、影视制作、发行、上映等等各个端口，都需要良好的文化自觉才能够锻造精品。有了这些文化自觉，就不再有血腥暴力，更没有裤裆里掏手榴弹、什么弹弓打飞机似的抗日神剧了。那么再说说烂剧本，难道说不为市场就没有票房吗？回顾上个世纪，冰山上的来客、新儿女、英雄传等等经典的电影，各位肯定都看过是吧？奔放的情感力量、奇特的艺术效果、创作合理的剧本情节、精心考究的后期制作，让陈道明难以忘怀。他说， 那时候拍一部电影是多么认真的一件事情啊。反观现在呢，他说有时带情怀反映一代人的记忆，符合影视想象功能的作品少了。在陈道明的眼中，没有所谓的文艺片和商业片之分，文艺片不一定就没市场，好片子啊，好片子嘛，好片子就一个标准，文艺片像商业片一样好看，商业片像文艺片一样有情怀，没人看就是因为我们没拍好，创作者无能，这是他说的啊。中国，就说你干嘛强调这个？因为我怕人找我去。中国电影发展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市场有了，规模上去了，可是内容和质量的极大提高，死盯票房，影片势必缺乏文化基因、核心价值，电影人也不能够急功近利，不能够烧快钱，不能够为票房，抽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想想电影为什么要拍，为谁而拍？再说上市场，难道不搞借壳就没有发展吗？最近几年借壳上市风啊，什么资本并购潮啊，炒作地产热呀、啊、等等文化资本化现象啊，风起云涌，是如火如荼。当前不少的文化公司纷纷上市，无论公司规模大小，都在做上市梦，都想方设法借壳上市，创造业绩之后呢再转卖，为的就是个钱。这句话是我说的，搞得很多投资方啊不投拍电影而转投文化资本市场了。当借壳上市成为了文化公司们的同一个梦想的时候，不知啊还能有多少人能够安心从事剧本创作，我们的文化还怎么能够结实？电影既然说是流通商品，也是精神商品，对不对？那么文化传承呢，是电影人首要考量的因素，而现实当中我们更多考虑如何带来商业价值，如何抓住观众眼球以巩固自己的商业地位，如此这般还如何的推陈出新呢？如何涌现精品力作呢？又能够留有多少价值呢？最后说没教养，难道不吸毒就无法减压吗？近年来一些演艺圈的人士啊，因为这个涉嫌吸毒被曝光、被刑拘啊、被判刑的消息屡见报端，一些吸毒者自称压力大，借吸毒减压。对此陈道明发问，现代人谁没压力？难道就你有压力啊？你有压力，你有老百姓的压力大吗？演员比普通老百姓挣得多多了，社会关注度还高啊，非要说有压力，也是在名利场想出名、想风光的压力吧。啊，用压力解释吸毒纯属叫借口。从业者要永远记住，无论文化水平的高低，首先要有基本的教养，包括家庭教养和社会教养。简单来讲，在家尊老爱幼，在外遵守社会秩序。陈道明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吸毒就是没教养。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 啊，又有朋友跟我活动了，有建议的，7986的朋友建议立新读报节目和京剧分开，以免京剧和读报。